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哼，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系再讲下李云迪冇有错嘅， 又讲李云迪得唔得先？ 其他啲上佢讲过话，想讲通关之余之类嗰啲，谂下个礼拜。 好， 即系原来我哋啱啱收麦嘅时候讲，原来李云迪我仲有啲嘢讲嘅。 系，其实我都系咗 嘅，但未讲之前啦。咁我有啲好可惜嘅，即系咁都想讲讲嘅。咁因为系咪朋友我就冇，但我个人因为唔想。攀龙附凤，你知我啲性格啦吓，咁啊知啦，即系咁啱啱有个朋友过咗身咁啊，都几知名嘅，咁啊如果睇漫画嘅人都知啦，佢叫黑鬼德， 嗯，哦呢、這个唔 啊，咁啊乾隆府门主编啦，咁金小文笔下嘅人物啦咁样吓，咁啊我几欣赏佢，即系佢， 即系你同佢系去到咩？关系 咁啊， 即系咩 食过饭啦，咁啊，因为其实咧， 即系佢离开咗， 系啊，佢啊，唔知啊，我可能饮酒饮劲嗰度， 嗯， 系冇我佢点佢死因我都冇唔知亦都唔想提，咁我想讲下佢， 知佢离开咗啦， 系啦，咁我想讲下我，即系点睇呢位仁兄，佢咪漫画界啲文牛 咯，漫画界啲文牛， 嗱，咁我咪网台界黑鬼德咯。 嗯， 即系我系咁睇佢啦，咁样啊，即系 喂，你仲认你系网台界？ 咁系咯，由于节目我仲系咯， 香港都系、哎、即系网， 唔系，但系咪讲我有呢个节目都仲系咯，我死而不僵，或者宁命而死，不物而生，到而家都仲系 OK。 即系网台啊，已经好少好似你咁，即系每个礼拜有一个节，通常类似老师嗰啲 YouTube 段嘢、 啊， 就摆上去嗰种模式啦，已经 我都想啊，其实 系咪你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都想咧，每日咧六小时， 即系你仲 keep 住系网台当年 啊咁玩法， 嗰、个叫人民台嗰个模式， 嗰、个玩法我同我中意，一个礼拜有一集。咁我其实我啱讲我都想嘅。呢啲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咧，我先讲啦，因为我想做下啲 YouTube 节目嘅，咁下个礼拜先讲，我而家我讲翻呢位朋友黑鬼德先，赵宇德好似，都好似，即系佢系赵女德啊嘛，咁啊冇咁讲啊，咁啊佢几系咪真系似我啦，或者我似佢咯，我 因为我又唔完全唔识佢，你讲完佢个名，我又好似听过一下咁咯， 佢系一个好乐天嘅人咧，应该即系好。哎呀，点样讲咧？即系听佢同佢出嚟食饭倾偈咧，你会觉得佢好捻搞笑。 沟女得唔得啊？你觉得有冇女？即系中意叫 雞？即系又点样讲咧？即系佢又冇同我讲过话叫鸡嘅。咁啊，佢又中意落下啲师奶巴啦。 OK。 嗱，咁啊，佢晚期啦，都冇话晚期。佢都系五廿零岁啫。咁啊，呢几年啦，其实唔几年啊，呢十几一年啦。佢系搬咗去下沙住嘅。深圳个下沙 ，OK， 吓咁啊， 你对上次见佢几耐？ 喂，好耐咯，疫情之前都好耐，真系好耐，好耐。 即系疫情之前嘅尾啊，定系再对上？ 对上啦，对上都好耐冇见啦。因为其实我上去大陆咧就一个理由嘅啫嘛。咁佢啊，我啊未同过佢去过呢啲咁嘅地方嘅。咁啊，佢就话咧，佢嗰日有时同佢即系食饭倾偈咧，喺香港食嘅都系。咁啊，佢都话。去深圳啊，下沙珠有啲师奶吧，佢好多师奶嘅，咁啊去沟啲师奶，咁样讲嘅， 大概咩位置有冇得讲下咪？即系有冇收唔到记唔记得边度 ？Coco Park 唔系 OL 啊 ，Coco Park 系 OL 嗱喺上下沙附近嘅其实， 喂等我 有一条酒吧街噶， 我因为我啱啱早两日。玩群就听到突然间有人提起 Coco Park。 OK， 唔系啦 ，Coco Park 就系 OL 啦，你都熟。Coco Park 其实 Coco Park 我同你又唔熟。 Coco Park 附近系讲咁啊，李马莲以前小专唔系以前小英咪嗰度做咯。 李马莲就系京基一百隔篱 ，Coco Park 就远啲咁啫。 系啦， 京基一百我熟， 系咯，嗰度附近嚟啫嘛。我哋唔系讲呢度，我讲嘅呢啲师奶吧。 师奶吧。 咁佢话咧 咩模式 啊？赵宇德先生啦，咁佢又话咧。 俾佢，我哋有时去啲师奶巴嚟饮酒啊咁样。咁佢咁佢形容咧，佢嘅形容系咩咧？喺下沙喺个沙头啦，其实嗰度应该呢属于系沙头啦。咁有一辣嘅酒吧。地铺嚟嘅 沙头，即系近， 即系下沙村上下沙附近啦。咁佢唔系夜总会嚟嘅，亦都唔系鸡窦嚟嘅，亦都唔系嗰啲咩嚟嘅。咁啊，系啲真真系有吧，有一辣嘅酒吧，有 即系饮下酒， 系啊，三四间咁样。 即系类似我同你食烧烤，都可能就即系有啲音乐， 系啊，音乐啊咁样，系啦， 得。 咁佢话咗好多师奶咧，就喺嗰度夜晚喺度饮下酒啊，食下宵夜嘅。 咁识唔识到啲师奶先？ 咁佢就话佢会喺嗰度玩。 哦， 咁屌你咯，咁啊，梗系冇话屌你嘅，即系你知道啦，啲名人嚟噶嘛，你知啦。 先，师奶吧，啲师奶，啲老公喺边啊？香港人， 通常九成九啦， 就冇翻嚟。 啊，九成九啦。 O K， 啊咁样啦，即系我唔可以讲到咁白，你讲到咁白，我只可以话我真系九成九啦。 嗯。 啊，咁啊，其他你咪有会议啦。咁佢咁啊， 咁我问多你几句咯。 系， 你话九成九咪得咯。 系啦，九成九啦。咁啊，佢成日去啲咁地方嘅，佢有得叫我去啲咁嘅地方嘅。 咁会唔会识到啲师奶啊？你估？你如果你去啊，唔好话你个老友啦，你攞名人唔好讲。 O、okay. K， 你去嘅话，你刁文又去，你有冇本事识到啲师奶？ 嗱，以佢嘅讲法啦 ，O K， 系 咁啊，唔难嘅，唔难嘅， 即系可以交换到微信。 系啦，嗰度我佢玩嗰时候都好似唔系好微信，都仲系 Q Q。 咁有冇得约炮啊？即系咁讲，使唔使钱先？啲师奶使唔使钱先？ 嗱，咁呢一样嘢咧。 就睇你自己本事。 系啦，系啦，咁啊九成九啦，嗱咁啊， 即系你刁民啊，如果打到明要俾， 即系坦白讲，如果冇下文咧，唔会去噶嘛，系咪先？如果俾我啊， 俾你， 我讲我喎， 系 ，OK， 如果冇下文，我唔会去噶嘛，系咪先？即系机会大啲啦，系咪先？咁你知咧，上下沙系一条二奶村嚟噶嘛，或者嗰啲中港。 喂，其实你 中港婚姻， 即系好老实， 睇我先，中港婚姻，咩咁有啲女。夜媽媽冇嘢做，咁落去下面酒吧饮杯嘢， 明 咁啊，闷闷地，吓咁跟住你就可以啊，有个人咁啊，好似啊，例如好似鬼德海，例如好似赵宇德咁，咁讲嘢咁风趣幽默嘅，咁阿赵宇德讲嘢系好风趣幽默，佢好能言善辩嘅人嚟嘅，即系喺漫画界嚟讲 ，OK， 即系喺嗱，我坦白讲，识讲嘢嘅人唔多，即系识得好似。做得网台主持嘅人呢，黑鬼得算系我见嘅漫画人之中其中一个算系最好嘅喇。 即系你觉得佢可以做网台主持？ 因为佢都曾经做过嘅。 嗯。 嗰时喺 Vegas 先呢，就帮马荣成先生呢，就做过一系列嘅节目嘅，就叫做漫不经心。 哦，即系你都客行家嚟嘅 啦。啊，咁我就因为咁样，因为又系咁样，我先识佢嘅啫。 即系阿迪都识佢。 即系阿迪都识佢。佢做过节目咁样。 哦，咁应该咩年纪啊？到底其实 佢大嗱，我 今日你觉得佢大过你定细过你？ 佢大过我几年？几年？ 几年啫？ 几年？ 咁哇，咁好后生嘅， 好后生就五啊零嘅就， 即系佢肯定大过你噶啦， 肯定大过我，肯定大过我吓。咁啊，佢就系一个好似好健谈咯，好搞笑嘅人咯，即系足会搞笑，即系 喂，搵唔搵得翻个节目啊？万不惊心， 好介你同 Wack 假讲呢啲咁嘅嘢，唉，费事我屌捻嗰镬嘅，阿马荣成得滞。 即系唔俾 系啊！六年呢六年嗰啲节目冇捻晒， 哇！ 唉，屌你废！ 唔系有冇留底先？有嘅应该 就系冇呢样，好似冇添。 唔系啊嘛？ 系啊，可能阿马荣成可能有留底，其他人应该冇，可能连马荣成都冇啊。 嗯，哇！咁啊惨， 抌钱出嚟做节目啊你，唉，不算啦，屌你啦，真唔识咩解系咁啊呢啲。啲咁嘅屌， 我嘅算啦， 唉，算啦，我哋真系 迟啲如果 或者接捻咗咯，或者接捻咗，算接捻咗啦，我都咩假，因为而家冇捻咗个网页噶啦嘛。 唔系，其实如果而家放上去 YouTube 就唔会冇咗啦，即系 啊，系咯， 唉，算啦， 算啦，系， 即系一个回忆嚟噶啦， 唉，算啦，啊，加上冇办节目主持人，主持人冇啦吓，咁其他个网台啊， 都唔喺香港， 唔喺香港啦，啊，两个都唔喺香港啦。咁有一个就喺监狱咯，系嘛？系得我啫，唔使惊啊！我继续咧，好似上两个礼拜咁样讲嘢咧，咁我迟早我都会落去探佢，咪探佢啦，我系陪佢噶啦，我迟啲陪阿杰斯噶啦，唉，放心，你唔使叫我探佢。啊，仲有一样嘢，12月23号区域法院，阿杰斯呢一庭我谂应该都判啦啩。 啊，应该判啦，应该会，应该会有啲更加清楚嘅思路咯。咁、嗯、啊、如果我知醒，我就去噶啦。OK， 咁希望有啲网友俾个 support 佢啊。佢如果得闲嘅，因为平安夜之前嗰日啊，咁、嗯、啊，即系呢啲日子啊，希望俾佢见到有啲人支持佢啦。咁、嗯、啊，希望啲听众嘅网友都嚟啦，仲有个零一个月到啦吓，而应该节目出街嘅话、嗯、，OK， 9号、17号、16号啊，咁啊23号啊， 10月、12月23号。咁啊，咁都系讲翻阿条啦。咁佢俾我印象就咁咯。好健谈嘅，好中意有时攞啲人出嚟讲笑嘅。 嗯， 有啲语不惊人死不休嘅。 嗯， 好适合做网台，我觉得佢都遗憾嗰种啊，唔好话遗憾嚟嘅。佢应该佢拣啱咗嘅，做画漫画，即系其实佢做主持都得嘅，我觉得吓、啊，因为佢咧嗰类型。 即系你知道佢嗰阵时单身。 一路都单身， 佢冇结过婚， 唔系好卵贱啊！佢都话我屌， 佢 系网台计啦，鬼得我系屌你啦！ 咁有冇离过婚定系结过婚啊？ 冇啊，冇呢啲， 完全冇 啊！ 即系同你有少少唔同啦，你就你 系我离过婚， 系 咁唔同啦。咁我到， 但系即系佢一路都冇，一路都系单身 嘅，系啊，单身嘅 玩。 佢嗰个谂法，我嗱，我啱咪讲话，我冇问，我冇问过佢。 嗯， 佢嗰个玩法同我而家个心态一样，应该。 嗯嗯。 所以即系其实某程度都好似嘅，我曾经都好希望可以同佢做到好朋友嘅， 嗯， 但系唔知点解可能两个人嘅谂嘢可能太相近啦，始终都唔可以做到 太似 啊，系啦，唔可以太深，唔可以做唔到太深交咯，即系只系可能咩咯，咁当然啦，一个咁即系人缘好啊，即系好即系中意搞笑讲笑嘅人咧，佢每一个朋友都要认为佢一个风趣幽默嘅人， 嗯 ，OK， 咁啊佢熱最多人熱情啦，咁、嗯、啊會即係有好多漫畫界嘅朋友、 嗯、 都覺得，唉，好唔開心， 唏噓啦， 我好唔開心，真係好唔開心。我聽到咯， 都係即係講緊錄節目都係幾日前啦，今日29號錄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都係依 呢幾日啦，27號 到嘅事嘅啫。 咁佢喺大陸嗱，所有用嘢咧， 佢喺大陸， 係啊，佢長期住下三啊， 哦。即系佢疫情期间都冇 翻。系啊，佢长期仲要住阿三啊，咁佢咁，我谂佢而家遗体都系可能喺国内噶。 嗯。 咁当然我同佢唔系太熟，咁我就只可以话我有一面之缘、 嗯， 我有见过面啦，系咪？一面之缘唔止一面啦，咁啊都可以有我对佢有种睇法啦，种谂法啦。 嗯。 咁啊，佢咁后生去咗，咁啊，我都觉得好惋惜啊。真系，就 系 作为一个 而家嚟讲，好后生噶啦， 好后生啦。咁啊，当然啦，一收呢啲消息都亦都有啲漫画界嘅朋友啦，咁都再同我讲话，冇饮咁多酒啦，咁样咁。 你都冇咩饮啦， 我冇乜点饮啦。 喂，你仲系喂？今日而家录紧节目，你 一半 都未饮晒。 系咯， 我恩仔饮咗三支，虽然细支。 即系阿黑鬼咧，就真系睇得好劲嘅，佢饮酒饮冇狼嘅，每次见到佢都。唔好话最真，唔系最缤纷嘅，佢都有一阵酒味喺度嘅。 嗯， 咁啊， 即系有一次古龙咯，可能。 咪好似冇代价嘅啲蜜牛咁啊。 冇代价啲蜜牛都唔好饮得啦，而家。 系啊，而家唔饮得，我嗰阵你见亲我都系又系咁劈噶。 系。 佢几样嘢其实好 match 我嘅，其实见到我好似见到佢咁嘅。即系我想我谂，我对呢个人兄都特别有一个印象。 嗯。 咁啊，咁早去咗，同埋当然啦。都死者意义啦，希望来者我罪啦。 嗯， 咁啊，唔知点讲啦。咁用即去咗就 都冇计啦， 冇计啦。咁啊， 冇计噶啦， 系啦，系啦。咁啊，呢啲唔开心嘅嘢讲完啦。 嗯， 咁啊，都讲翻啲都系唔开心嘅嘢啦。 即系 啲咩把坐监咁 15日啫嘛， 15日行政拘留， 10到15日， 15日行政拘留。 不过佢肯定判佢15日， 肯定判佢15日。到十嗱，啱啱讲啦，我想同你讲咗先。 系你讲， 你唔好以为行政拘留就真系净系行政拘留喎。 嗯 ，OK， 咁而家佢犯咗乜嘢啊？ 治安管理法系嘛嗰啲叫？ 嗱，啱啱讲噶啦，喺大陆咧就有一个问题嘅。 嗯。 你道德有问题。 嗯。 你道德有问题，你要点样啊？ 要点啊？ 你要思想教育咯。 思想教育， 行政拘留就只是免头嗰阵惩罚15日。 嗯， 但系你觉得如果你系 喂咁你拘留就算噶咯？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有嘢跟你， 点紧未啊？喂，牛哥。 喂，何伟图。 喂，以前啊，俾钱就算啦。 喂，何伟图咩事啊？ 嫖娼 啊？识唔识何伟图啊？ 民主党某一个区议员。 系啊，喂，佢系咪应该15日行政拘留啊？佢点呢15日嘅3个月啊？点解啊？因为佢要 民主党党员。 因为佢要接受思想教育。屌你老味喂！哇，唔关我事啊！你实实以后啫，即系阿恩仔佢个人意见咋嗱，与我无关啦、啊。唉、哎，我好惊，我而家好捻惊。啊，你因为纠正先，阿恩仔同谢政委佢系思想教育嘅，唔系先鸠佢，唔系关民主党，唔关民主党事嘅系嘛，系嘛？ 唔关事， 啊，思想教育嘅 系。 咁你何伟达系咪值得思想教育啊？ 值得 啊！虽然你冇叫佢嗰只唔系鸡。是不是 情人嚟嘅， 情人嚟嘅， 识嘅， 仲系嗰日冇屌捻过，咪同阿迪迪一样咯，冇屌捻过噶嘛， 系啊， 仲姨妈到啊嘛，嗰条女都要拉啊嘛， 迪就唔系， 佢都冇屌捻过噶， 冇，唔系当日冇， 当日冇啦， 有屌过， 咁系啊，咁嗰条女阿何伟图都有屌过噶，即系当日冇啫嘛，姨妈到啊嘛， 系，咁都何伟图唔知得， 系啦，咁都要15日行政拘留之外，仲要坐多3个月思想教育，咁我就唔清楚啊，阿迪迪系咪有心節嘅反省？ 而家就未過15日嘅， 系啊，即系而家節目出街就過咗啦， 系啦，即系我哋錄緊12月29日， 所以佢而家系咪實際15日啦，定系佢思想真系要教育下咧？咁如果思想教育下咧，就系、是、國家需要佢教育咧，咁啊真系唔知几耐嘅。 唔会好耐。 如果我一直认为你嘅思想未好，仲喺个黑五类，我系有权扣留你，再佢继续思想教育你噶，系咪啊？ 唔系，哇！咁你无了期啊？喂，老细。 咁都会，我坦白讲，咁阿何伟图咁样大镬系嘛？即系你背景咁黑，你个背景值得思想教育啊？系咪先？系先？我你唔洗脱咗你喺民主党嗰啲思想咁啊？系咪？我唔教育咗你。作为一个共产，即系一个社会主义嘅人嘅话，咁你系要思想教育到你接受社会主义噶嘛？系咪啊？咁你睇下迪迪啦，咁如果佢即系一个死不悔改嘅黑五类，咁啊可能有权叫你继续思想教育你噶。就算如果你思想教育唔达标，咪继续思想教育落去咯。系咪啊？就等于好似维吾尔族啊、新疆嗰啲咁嘅人咯。咁嘅人囉，喂佢啲唔係政治问题嚟㗎，知唔知啊？佢思想有问题，你明唔明白啦？咁思想有问题，我哋咪开个禁制营囉，係咪先？要困住佢哋接受一连串嘅考试囉，明唔明啊？係咪啊？咁要将你平时諗嘅嘢啊，咩可兰经啊，乜嘢猪肉啊嗰啲啊，唔食猪肉啊嗰啲嘢，全部洗晒佢囉，要教育你㗎嘛。一日仲食紧，仲唔食猪肉嘅话，我有权一日都唔放你噶。点解啊？ 咪可以， 因为我要思想教育你咯。 可以从来都冇话对新疆人有啲咩压迫噶咯。 冇压迫，思想教育唔系压迫嚟噶，大威大佬。 嗰啲叫做咩型话？嗰啲叫再教育型啫。系， 再教育型嚟噶嘛？ 系啊， 字面讲咗俾你听噶。 系， 合乎国法噶，你唔系话？喂，我爱国爱港。屌你老味，你唔系认为我会不中央政府啊嘛？ 你唔会，我都唔会。 我哋唔会噶嘛，大佬啊！即系我哋唔会帮国家添烦添乱噶嘛，系咪先？你估我海关关长咩？ 冇错。 屌你老味，我又识噶嘛？我哋作为一个 PK 都添烦添乱啦。 添烦添乱噶嘛，系咪先？喂，徐在口都未讲过啦。你乜捻嘢高你啊？屌你老味，我哋就唔系啦。我哋真係清楚㗎嘛，清楚國家係做緊乜嘢㗎嘛，要明白㗎嘛。咁李雲迪佢只要一日思想，我認為李雲迪思想一日未神見未同化，我係有權一日都扣留你㗎噃。新疆嘅例子啦，係咪先？ 喂，即係 再教育再教育㗎嘛。 但係即係而家出街就11月幾啦。 係啊。 但系其实六依日系真系未知佢有冇得出翻嚟咯， 系噶，所以其实某程度你唔好以为真系可以大步揽过啊， 哇咁啊死， 未必大步揽过， 佢香港人嚟噶， 香港人咁啊点啊，12个人咁，咁你喺12个人，喺大陆水域拉捻咗之后，咁咩结果？ 唔系佢偷渡嘅， 官派律师得啦， 唔系，咁但系佢嗰啲叫嫖娼呢啲系治安管理法啫，牛哥即系咁讲。 哎呀，我又唔够胆讲有啲人。 冇咁嬲过。 阿文竹。 哦。 阿文竹，知边个文竹啊？ 知。啊边个？ 得啦， 佢老婆。 得啦，我同佢老婆。咁佢犯咩法啦？ 阿全章个老婆。 哎呀，全总啊，啊全部都中嘅全章个老婆。啊，佢犯咁犯咩法啦？系咪先？佢剥夺咗佢嘅选举权啊，唔俾佢出嚟选举啊。 嗯。 话先听，你想选人基层人大唔得啊？点解啊？我哋有国法噶，你都冇登记做选民，明唔明啊？香港人一样噶嘛。屌你冇登记做选民，你选乜嘢立法会议员啫？咁解啫嘛。乜有国法嘅？咁如果有国法嘅话，咪一定要你去实践呢一个教就再教育咯。 嗯、 好啦，呢啲咁样沉闷嘅政治嘅嘢咧，其实唔应该我讲啊，应该啊，应该萧若元讲嘅，但系萧若元冇讲啊。咁我哋讲翻，再讲我哋 好成日抽你钱，好晒水， 冇抽佢水啊，大佬佢真系有啲值得恭喜嘅嘢噶嘛，系咪先？你讲两句，咁我哋又再讲两句啦，迪迪啦， 系， 我哋想讲咩啊？其实。 嗰、那個女仔個背景真係咩言塵咩？ 喂，大佬， 陳某 門當户對喎、 啊，29歲中女啊，10,000蚊啊，牛哥。 但係跳舞老師喎、 啊，應該係跳舞老師好似，直情有曬專業資格嗰種。咁但 係大佬， 唔係等等先， 你講先，因為我依個立場唔同你，我 到底佢係跳舞老師定一隻雞？嗱，我啱仔不嬲都話啦、嗯，如果一個女性肯话自己即系肯收钱而提供呢个服务，佢就系一个街，佢就系一个性工作者，佢就唔系跳舞老师。 唔可以咁样讲嘅。 嗱，你嗱，即系我个理论就系话个空姐收钱提供性服务俾你，佢就系一个性工作者，佢就唔系空姐。你记唔记得我之前我个理论、就 是？我都话唔得噶。 系咯。 的条女都阿的都俾钱阿的条女啊。咁佢有只鸡啊？唔系噶嘛。我费事讲阿碌听啊，屌你老母，阿碌都系俾钱条女老婆噶， 俾钱老婆 即系公鸡用私鸡咁样唔啱，你个讲法系咪先？ 即系我意思系一个女性可以为咗钱， 嗯， 出卖自己嘅身体， 嗯， 佢就系一个性工作者，因为你萧敏娜俾2,000蚊就得，阿恩仔俾2,000蚊又得，阿的俾2,000蚊又得，阿碌俾2,000蚊又得，咁嗰个就系性工作者。 嗯， 我觉得我冇错喎呢个理论，所以佢唔系一个跳舞老师咯。 咁包装得唔得咧？嗱，好耐好耐以前真系好耐啦，好耐啦。我仲喺铜锣湾录音嘅时候，即系人网 湾仔定铜锣湾？ 铜锣湾录紧战男嘅时候，嗰时候我喺 studio 录嘅时候，唔同而家咁啊，而家啲咁样简陋，以前好铺噶。 嗯嗯，即系有晒隔音棉啦、啊、玻璃啊嗰啲。 咁嗰时好铺噶嘛。 系。 咁咧，我就讲嗰单 case。 嗯。 微信鸡 ，OK。 微信鸡，有微信就唔系好耐之前啦。 唔系，微博鸡。 微博 OK。 嗰只微博鸡咧，喺其他芸芸嘅鸡之中咧，佢收最贵嘅、 嗯。 当时系讲紧2,000蚊。嗱，你记住啊，嗰时佢2,000蚊。 时2,000蚊应该好贵。 好捻贵噶啦，嗰时我哋玩嗰时候都系1,000-1,000蚊左右噶咋。 收到。 得你个得喺广州。 嗯。 咁呢条女咧，佢 sell 乜嘢咧？噔噔噔噔，李云迪，佢就屌你老弹琴，叫钢琴鸡。我以前节目讲过噶， 冇留意。 好耐啦，嗰时屌好捻柒耐啦，嗰时你都啊间唔中下穿下嘅。嗰个时期啦，即系东美嗰个时期啦。 嗰个系恩仔系嘛？ 唔系，系嗰个陈宝文嚟噶，系你恩仔啊！屌你老，系啊，陈宝文客串嗰嗰只手啦。咁我讲个微博鸡啊，佢又一只啦。喂，佢都系以个识弹钢琴去包装。 嗯， 今日我又可以 另外咁佢你叫佢微博鸡啊嘛，鸡啦。 今日仲一个，我喺我个朋友圈里边有一条女， 嗯， 佢点样讲？佢做护士。 OK， 护士，佢成日都影佢喺佢嗰间医院，知唔知道？佢将住个医院嗰、那个嗰、嗯那个医院嗰个名啊，即系买咗黑咗啦，就喺度做呢翻工，成日影嗰啲相俾人睇，证明佢系一个护士。OK，、嗯、但佢平时咧会做咩咧？佢系拍一啲诱人嘅片， 嗯， 即系搵条皮鞭， 嗯， 鞭打自己嘅咩？ 啪啪声啊，啪打紧到咧，你老母啊， 贵唔贵啊？ 好似两张 ，OK， 俾一套视频你。 唔系，我想见佢真人啊，贵唔贵啊？ 唔贵，咁就两三千蚊咯。 即系 佢当然佢除咗你睇佢嘅视频，俾两张就有个视频睇啦。 贵、哦，如果咁样睇 好多视频、哦，俾两张嘅、哦， 任睇定系 佢俾啊？哇，咁都应该系等于任睇咁制咯，俾两张就得噶啦。 OK， 你知咩两张噶咯？ 两张 系啊，网友都知噶， 毛泽东系嘛？ 两张毛泽东咯，吓毛出两张， 二百万， 大家识。喂，大佬，我要讲翻嗰个俗语噶嘛，大佬系。 OK， 两张俾两张。咁当然你可以约佢出嚟噶。 嗯， 约出嚟三张，唔系三十张， 三十张，你呃我银仔。 三十张 ，OK， 系。 约出嚟三十张，佢会点啊？佢除咗会着护士嘅衫，仲可以你要求。 嗯。 啊，着到 唔系， 着埋女仆又得， 你唔 着学生装又得， 你系唔识佢， 唔识佢， 但系佢系点？某个原因之下加咗佢嘅， 系啦，有人介绍嘅， 嗯， 系啦，咁加咗佢，咁我成日睇佢呢边， 佢系身处边度？ 广州，咁、我送咗一本《自然俱乐部》嘅书俾佢， 哦，即系你同佢有交流， 系啊，咁佢信咗一套片俾我，打屎忽嗰块啦，哇，屌你啦，系咪啫？所以我知佢 咁你有冇觉得你会约佢啊？有冇机会？ 我见过佢 约出嚟啦，唔好话见唔见。 我可以约佢出嚟， 俾钱即系 俾钱系啦。 你觉得你会唔会俾嗰个钱去同佢交易三千蚊？ 广州 而家唔止三千系嘛？ 都差唔多咯， okay. 疫情嗰啲冇。嗱、okay. ，坦白讲啦，呢、這个女仔就唔同啲嘅。咁佢咧就佢就会知道喂，我识佢嗰时候就廿零岁。 唔系你嗰个靓唔靓啊？嗰、那个女仔，识咗好耐啦。 靓唔靓啊？唔丑啦，身材好好啦。咁啊，有佢嗰条锁骨啊，好深噶咯。 即系唔系、 身材好好啦， 系咪？唔系收过十 平啊，唔系佢冇收平啦咁。 O K， 咁个样啊，好似阿燕姐姐咁咯，唔差啦，亦都唔好好啊。 O K 咯， 即系大家识啦。我啲呢啲网友唔识嘅，咁你识嘅人，我就开始知道俾你。 咁系广东妹咩佢？ 广东妹。 哦，今日唔怪得 廣東妹， 廣東妹 嚇，咁廣東妹靚極還啦，咁咪唔算大醜啦，唔算大醜啦，咁樣咯，咁你可以認為佢係雞，咁我就唔覺喎，因為佢包裝係護士嚟，佢一個正職係護士嚟喎，咁你話佢護士定話佢係雞先？ 嗱，我又講下我經歷啊， 咁我又講個故仔咧，好冇？ 你講先， 好冇？ 嗯， 有一隻雞朝頭早讀大學， 嗯， 有個大學生夜晚兼職做雞。 哦，咁样，即系你咁讲， 吓 ，OK， 有咩分别咧？ 有分别， 点解？ 唔同咯，鸡就鸡咯，大学生，大学生就唔系鸡咯，鸡又唔系大学生。 佢朝头早读书，夜晚兼职做鸡， 即系睇你自己点。唔系，其实我 咁睇杯水啫， 睇价钱。 OK， 若然佢话佢因为佢系大学生，佢因为护士而收费过你超过市场价嘅，我觉得唔合理咯。 OK， 即系你明 咁，你只可以讲价唔合理啫。咁佢系咪鸡唔同噶？好似我哋网友咁、我哋个澳门嗰位网友咁 ,ok? 啊佢啱又返大陆啦啊咁啊佢玩嗰啲够话网红囉。 唔系网红即系鸡㗎啦而家咁讲。 喂 喺个 首先一嗰、那个网友认为唔系。二我都认为有值得相干。 等等先。 三只系你一直认为啫。 个网友有冇话唔系啊。 佢唔会话认为系佢一路同我讲都望 佢，即系个称 屌你啫，唔系主播，屌你咯，冇主播。 但系大家都知佢咩身份啦，阿哥，即系唔好自己呃。 佢喂 ，Sony 嘅喂，以网友嘅讲讲法，屌你唔捻系，你 唔系喎， 以你唔捻嘅就讲埋先。 系咪澳门朋友啊？ 系啊，澳门朋友啊嘛。以佢嘅讲法，佢系山长水远去探呢位朋友呢个主播。 佢叫个名系叫。主播啫，佢都知佢系鸡嚟噶啦，即系你话我话 系啊，你冇听呢个网友咁讲噶， 佢冇讲话佢系鸡， 冇咁讲，跟住一样， 但系佢知佢系鸡， 你又要同佢喺佢啲直播度睇佢，咁得闲醒下佢，俾下钱，你唔系好似叫鸡人乜嘢咧？你话佢二千就俾二千，我跳舞我俾今晚系二千蚊个嘢就二千蚊个嘢，佢唔系。有啲女唔係，你要同佢有一段咧，溝 DJ， 你次人都要俾錢，溝媽咪先都要俾錢。OK， 但係你係咪叫雞？未必係。 OK， 佢咁而家呢一条女，阿迪迪呢一条女， 嗯， 佢嘅正职可能系跳舞老师， 嗯， 跟住就大嘅大家都唔知，阿迪迪只系每个月嘅包养费， 嗯， 因为点解迪迪唔想？可能呢个女仔背景啦，可能系人一齐得，佢又唔想立呢条女做太太，又唔想同佢同佢行，但系又想搏嘢，即系点解迪迪冇得拣？ 嗯， 啊！但系呢个女仔虽然29岁，佢依家跳舞老师，佢讲得直， 嗯， 唔可以话佢系鸡，冇重错，但亦都系，但如果喺呢个立场，佢系鸡， 嗯 ，OK， 佢只系一个做鸡朝头早做教人跳舞嘅老师啫，喺， 嗯， 我嚟讲，佢系一个跳舞老师，夜晚兼做鸡 ，OK， 咁样 系咪？咁价钱？喂，你冇得揀啊嘛，讲我扎扎我都讲你冇得揀啊。 冇得揀。 係咪先，冇得揀我而家要㗎啦。咁而且得经你唔好以为8000蚊，嗱我开头听系8000蚊人民币嘅，跟住你话一万就走一万啦，冇， 嗯， 走一万大家冇㗎。 开头系8000，开头系8000，后尾话 我熟咗俾一万㗎嘛。冇理佢啦，我哋唔差轮迟嗰2000蚊嘅，嗯。OK， 喺朝阳区，唔好话朝阳区喺北京。呢，這个价钱唔贵喎， 嗯， 记住啊，呢，這个价钱唔贵啊。首先一，我唔知道佢系过夜定系一 Q 啦。首先一，我哋唔知啦，系咪先？二，佢条女提供埋地方噶喎， 应该系咁 讲，系乜嘅地方噶？咁， 嗯， 如果嗱，我以喺北京天上人间同埋上海天上人间嗰个价嚟计，喂，我节目有讲过噶，9999喎。 29岁呢而家呢个。 唔系。 即系我成日觉得。 你冇得揀喎。 即系我觉得李云迪最捻唔开心唔系俾差佬拉行政拘留。 因为。 而系知道嗰个女仔自己俾一皮嘢一次啊，佢唔系一晚一次啊。 嗯。 系29岁。 我觉得唔系。我可能阿迪迪一早知。但系佢冇得揀。 冇得揀。 佢搵个第二个又觉得晚法。而且呢条女嗱，我首先我已经讲佢当佢唔系一个。同性恋咁讲啊，佢白流产咁计啦。咁呢条女唔差㗎嘛。啱啱讲 即係影有啲网络流传啲相囉。 係囉，佢就睇 嗰个 P 过。 睇 P 过啦。 即係应该系 K 型嘅嗰囉，大到。 咁都唔差㗎嘛。 睇唔到个样唔到个样。 类似个样都见到嘅。有 嗯。 你冇睇个样咩？ 即係真正完全冇遮冇掩嘅样就冇喎。 冇有搵俾你。 我好可以 睇住你翻睇。我搵俾你，我要搵。 好。 咁但係坦白讲，喂，咁29岁唔系代表唔值鸡㗎嘛。 嗯。 你冇得揀㗎嘛。你只要认为佢冇得揀嘅话，十皮你都要俾。 但仲有 即係坦白讲，好啦，简单㗎啫。我早两集都讲过，喂，佢阿迪迪佢真系要喂一个信一个噶嘛，佢唔可以就咁。 点会冇得拣啫？咁都 佢拣个第二个，但系第二个唱佢噶嘛。 咁而家依个衰咗添啦， 依个衰冇办法啦。依个讲，始终都唔系一条女唱佢啊嘛。 后屘有人话佢扬过一下咯， 系咪先？ 不过问题系咩咧？仲有个问题，即系我觉得啊， 嗯， 即系李云迪其实啦， 嗯。 而家系个 fans 系多咗几万个， 嗯，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嗯，即系我几开心咧，就系大陆人啊， 嗯， 即系对性工作者或者去叫鸡嗰种，嗱，好明显人哋系想整死李云迪噶啦， 两把咁样佢， 唔系，即系想令到佢身败名裂啦，嗯。实在而家系唔得，而家个个话个好人肯俾钱，肯学你刁咪咬啊， 嗯， 即系俾钱买一个性工作者解决自己性需要啊， 即系我而家咁讲，而家我嘅讲法系咩咧？ 嗯， 即系李云迪就系音乐， 音乐界刁民牛 啊，音乐界嘅刁民牛， 系刁民牛， 刁民牛就系我代界嘅李云迪，你明唔明白？啱啱先讲完，啊，鬼得佢网代界，我系网代界，鬼得。 嗱，如果而家我听翻嚟啲人，即系群众眼睛真系说，因为都知道你搞单咁嘅，根本冇 屌你咯，太捻多啊嘛， 系嘛？明屈嘅 捻多啊嘛。 系嘛？你又唔系屈佢嫖娼幼女，又唔系屈佢强奸，摆，到明就叫鸡啫，叫个29岁中女，仲要佢仲要系冇老婆冇女朋友， 叫民牛咯，所以咪 即系你话你有老婆有女朋友，仲可以话呢个世界你有对唔住嘅两个人啦，一个女朋友一个老婆或者一个人啦，系咪先？就你叫鸡，我叫鸡啊， 都唔会对唔住我老母啦。 总之我找咗数啦，唉，好捻简单，我找咗数，你就冇得我屌我啦。咁而家 即系总之佢连一个唯一受害人就系你嘅伴侣嘛，你去叫鸡嘅人系咪先都冇 冇 单身三十九岁。 但坦白讲，李云迪呢单 case 只系冰山一角啫，下次有第二个可能系唔知边个明星，个结果又唔同嘅啫，可能李云迪系一个例外嘅。吓、啊，坦白讲，因为李云迪佢未都唔属于个艺人界啊。坦白讲， 李云迪系我真系觉得 佢属于艺人界嘅。嗱，佢艺术家嚟嘅。 如果你讲翻咧，又讲少少多少少政治嘅嘢啦，即系又唔会话犯国安法，因为唔系讲香港。 哦， 依单嘢，之前系夜晚黑放出嚟，当日放出嚟嘅朝头早， 系 有一单好紧要嘅案件，就系、是、吉林爆炸案。 哦， 煤气燃气嗰个单啊，吉林应该系吉林。 啱、 我日头我仲放喺群， 我成日觉得呢个阴谋论嚟。 唔系， 你搵新闻揿新闻， 就系、是、啦。而家话就系共产党，即系成日做嘅嘢啦。即系好奇怪，点解嗱？因为点解咧？因为李云迪俾人拉，唔系当日俾人拉噶、嗯。你发现咗，我开头以为系，后屘一睇原来唔系。 之前几个月， 钓鱼执法诶。之前少少嘅， 啊几个月噶，就成个月噶，成个月嘅有成个月讲嘅啫。 唔敢肯定，但系开头睇嗰啲资料，以为佢当场俾人捉到，即、刻放出嚟，原来唔系嘅。所以咧，好嗰、那个时间个吻合，好多年大陆嘅群友都觉得好有即系，太过巧啊。 系搵新闻冚新闻， 系， 即系香港都成日咁样噶嘛。香港都成日咁讲啦， 即系成日啲咩特别嘢就圣铺有咩特别嘢，礼拜五先报出嚟，礼拜六。 我唔觉得呢样嘢系咁样嘅、啊。 我 但系讲啱唔讲，因为吉林嗰单嘢喺我嚟讲，我梗系紧要个迪迪啦。 不过而家 不迪迪只系个 man 打嚟啫嘛，我嚟讲 变晒就已经冇人讲吉林单嘢咧。 哦， 少咗好多。 咁如果坦白讲，我唔系做一个咁嘅节目，我今时今日。唔系，系先我一早啲同你讲吉林嗰单嘢啦，系咪先？唔同嘅，始终你知噶嘛，系咪先？好啦。咁啊，李云迪终于系咪终于讲完啦？ 有新资料再讲。 好嘅， 三集啊， 三集够啦，够。 即系你一多谢晒佢啦， 多谢晒佢啦。 点解咧？冇得通关， 冇通关， 又几个字通关。你系咪话下个礼拜讲通关？ 讲通关，讲通关啦。 喂，我哋成日估错，错完又错，错完又错。 冇办法噶，哎呀，点解我真系要再解释一次？唔系解释啊，其实呢种我好舒缓噶。OK， 节目时间啊，差唔多啦，照旧啦。神山府有冇卖？唔知。咁啊， 支持下啦， 打上下啦，因为始终真系坦白讲，真系我有啲嘢谂啊，真系有啲嘢谂下，或者下个礼拜我再讲一次啦，讲俾你听啦，有啲嘢谂下，点样做，咁啊，喺唔犯国安法之余，有大家都有啲参，听下啦，咁样支持佢啦，吓，咁啊，唔知点样得唔得噶，咁啊，初步嘅啫，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好 ，OK， 好， 拜拜， 好，拜拜。